宇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至天文地理，下至人文科学，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， 即係一個反國裏面，我相信寫得最出色嘅，係從來從古至今冇一個人嘅反國係咁犀利。 我有少少懷疑嚇，這個蒲澤迪柱咧， 冇錯， 佢係參考咗係三十年代初英國一個好出名嘅科幻小説作家，但係唔係咁多人認識佢嘅嚇，因為佢嘅作品唔多，但係佢就寫過一本叫做《最後與最先的人》啊，個名真係犀利嘅，《The Last and the First Man》。咁佢嗰本著作入面咧，係講咗咧我哋而家呢個人類咧，原来是第一族人类，他跟住讲咗咧之后十八族人类嘅历史，讲到唔知几多亿年后嘅，哇劲到咧，即系已经去到由金星啊、火星啊、咩海王星啊咁样样嘅。咁但系佢另外有一本比较短啲嘅作品咧，就 系 叫怪约翰，叫 Odd John。咁 Odd John 咧，其实就系讲个超人嘅，就系讲个细路仔有超人能力。 史蒂娜， 我都有睇 Odd John， 但系佢亦都系无意中咧，佢后嚟就杀咗人嘅。 系冇错。吓 咁杀咗人之后咧，就即系冇要逃亡，不容于世咧。其实佢又是有一個好似唔知教授到乜嘢咧，係即係提携佢照顧佢嘅。咁但係因為佢越嚟越叻啦，咁佢亦都殺咗人啦。咁而且咧就係好似有少咁講啦，殺開一個咧，發覺又繼續殺落去咧，咁佢又唔掂。後嚟佢就好辛苦去揾世界上同佢差唔多嘅人，咁後嚟咧就集合埋曬呢班人咧，就係走咗去太平洋一個荒島度咁樣樣嘅。咁但係人類就好驚，就後嚟咧就好似唔知因為用核彈，嗰陣時未有核彈嘅嗰陣時，好似因為三十年代，咁就要去炸嗰個荒島，炸死曬佢哋咁樣樣。咁呢本小説咧其實係好經典，但係1932或者1932年嘅。咁你蒲澤迪樹一定後過佢啦。咁我懷疑個約翰呢個名咧，其實係受佢。 其實我都有睇嗰、那個，因為咧財哥介紹咧，我都有睇過 Odd John 啦。 Odd John 你有睇過？ 冇錯， 好嘢啊！ 不過咧，如果我比較起嚟啦，唔係其實 我諗佢可能超越咗 Odd John 啊。 我覺得佢超越，因為蒲澤迪樹佢即係其實佢都係個好博學嘅人嚟嘅。佢就係一個即係由歷史啊、科幻，即係佢嗰啲嗰個古仔裡面咧，又包含好多歷史啊、科幻啊、犯罪學啊，即係好多元素喺裡面嘅。即係我相信佢可能真係有參考過都唔定，即係可能有印象啦。 咁但係其實我又有少少興趣啫，純粹都不過因。要打斷你，因為我哋唔咁多時間講咁多細節。但係其實你又話佢冇異能啊 ，Thomas 係嘛？咁但係即係佢 IQ 梗係爆棚啦，即係可能係200、300咁啦。咁即係話咧，其實嗰啲人俾佢殺死咧，佢係用一啲唔係用超能力，但係用一啲好巧妙嘅方式， 精神控制咁樣啦。 咁啊，精神控制咪即係超能力咯？ 但係其實佢講唔係即係佢好似催眠，即係點解咧？唔係話一啲超能力嘅，佢係純粹個人去講嘢，去改變你，去影響你嘅諗法。即係佢去咁樣去做佢嘅驚天計劃啦。 OK， 咁但係講埋好快講完嘅啫，就係因為佢個驚天計劃咧，就真係哇！真係我簡直覺得係驚人擴世啊！即係咧，我相信呢個佢嘅驚人計劃就唔係話嗰啲平時嗰啲就話要統治世界啊，即 係 唔係呢啲咁低級嘅計劃。佢嗰個計劃就真係一個我相信真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，大家唔講啦。 哇！你真係咁樣嚟吊起我哋嚇啊！就即係賣個關子嚟去嚇。吊大家咁，我都啱嘅。其實應該要吸引大家去睇啊。 係啦，冇錯啦。 咁但係而家去邊度仲有得睇咧？呢個 monster 冇噶啦。其實我就睇過佢 嗰 啲電影， 冇錯。地方啦， 嗱有嘅漫畫租借有啦， 漫畫租借 同埋你喺嗰啲 VCD 鋪咧，咁其實都仲有嗰啲 monster 嘅嗰啲 VCD 咧，係仲有 有拍到動畫， 係啦，有拍 即 係 漫畫之後 拍 到動畫。 咁當然呢啲係正， 但係冇中文名， 正常途徑叫 monster 咯， 唔係就冇中文名啊，就英文。 無線做過無線卡通片，無線播過喺12點夜晚播啊嘛， 係啦，冇錯啦，冇錯啦。咁佢 播過又重播過添㗎， 係咯，中文名就叫做 嗱。但係你呢套啊，我就覺得如果真係好發燒日本嘅動漫嘅咧，應該都認識 Monster。嗱，另外一套咧就真係就算唔係話發燒啦，可能都聽過。而且連西方咧都係當咗佢係一套經典嘅，就阿基拉。 哦， 哇！真係阿基拉真係勁啊！到今時今日咧，仲係不斷出，即係出完 DVD， 然後出呢個藍光碟啊，又出咩限量版啊，又出呢個咩乜乜版咁樣樣啦，係嘛？咁因為當其時阿基拉就係講超能嘅，係即係講係培養原來有新一代嘅人類啊，人類嘅進化。但好似其實我睇過下，但係冇乜印象，因為好多年前係咪都好似係話軍方嘅一種試驗嚟嘅？有冇睇啊？你阿基拉冇睇啊？阿基拉。 我有睇，不過已經唔記得咗 啦。係啦，佢就係後嚟出現咗一班嘅細路仔咧，原來佢哋全部都有超能力。咁當然呢條橋咧，後嚟就俾人抄到，都已經真係都唔知變曬乜啦，係嘛？即係淨係美國嚟講，荷里活啊，即係 X File 你可以當係，唔係 X File 講咗 X Men 可以當係啦。啊，但係另外一個就係咩 Heroes 係嘛？係咪有套劇集叫 Heroes 喺美國荷里活啊？咁啊又係講呢啲異能嘅，即係另一代人咁，但係就俾人類嚟去迫害嗰挺咁嘅嘢啦嚇。但阿基拉係真係勁啊！咁好啦，咁啊，你對日本嘅睇法啦？ 哎呀，其實我仲有啲嘢想， 仲有講埋，好，俾你講埋。 咁啊，我兩個真係要，因為真係好值得推介。 一套就 Monster， 係啦，一套 Monster。另外一個咧就係講一個電影嚟，其實咧就好似宮崎駿咁嘅。咁宮崎駿即係啲動畫電影咧，宮崎駿梗係最出名啦。 係。 咁但係我覺得而家一個新嘅一個叫做新海誠咧，咁都應該係一個係啦。我覺得可能甚至乎將來有機會取代佢嘅。 哦，宮崎駿話到明退休啦。 係啦， 你舊年宣布退休啦。 冇錯啦。咁其實佢有一個又係比較出名嘅一個叫。叫做雲之彼端約定的地方 ，Thomas 有冇聽過咧？ 未聽過。 咁呢個比較出名嘅，但係佢又有一套我係又係最中意嘅。咁佢就叫做秒速五厘米。 咦？呢個我有 睇過。係 啊， 我睇過。係 啦。哇！咁我就覺得呢套咧好值得睇啦。因為咧佢嗰啲一來個畫風， 我買咗未睇啊嗰只碟。係 啊。哇！咁真係要。 咁啊，今晚翻嚟睇下先。 係啊。今晚。 咁太夜啦，聽日。 好啊， 周末啦，周末啦。我又買咗個曬，成日唔得閒睇啊。 係啦。 秒速五厘米咪。 係啦，冇錯啦。咁其實個故仔亦都好平凡啫，不過咧，其實我覺得幾得意嘅地方就係，亦都可以講到啲日本人嗰種特別啦，就係其實佢咧畫嗰啲動畫咧係真係好細緻、好靚嘅。咁佢但係佢靚得嚟咧，佢係靚到咧好似畫到真咁嘅。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咧，其實嗰個秒速五毫米咧，秒釐米啦，佢就唔係啲科幻故仔嚟嘅，佢唯一一套唔係科幻故仔。咁但係其實咁點解好似有時你唔係用真人嚟拍，你唔係真人嚟拍，你就要用 CG。 係啦，佢唔係 CG， 係啦，係啦， 佢唔係 CG， 佢係係佢唔係 CG 嘅嘛。 我都唔 當然佢手繪過程入面可能佢有少少電腦幫助， 係啦係啦， 但我感覺始終係唔同嘅。係 啦，冇錯啦，係啦，佢真係畫出嚟嘅。 係啊，其實我係中意睇呢啲多過中意睇 CG 㗎。 我都 係。係 啊，咁咧呢套個故仔啦，即係佢亦都係個內容裡面咧，佢係好隱，即係會有一種。表達到日本人嗰種咧，佢哋嗰種譬如話佢有好強烈嘅內心有好強烈嘅情感嘅，但係佢又唔會講出嚟嘅喎，即係嗰種隱隱晦晦啊，好 即係呢個就係日本民族入面嘅一個民族性入面一種非常之有趣、好矛盾嘅地方。係 啦， 即係我覺得其實佢係一種好激，係一個好激嘅民族，但係佢激得嚟咧。佢係唔表露嘅，即 係 除咗喺好特殊嘅情況底下，佢平時咧就係非常咁含蓄、內斂嚇，俾我哋嘅感覺咧，甚至係拘謹嚇。但係其實佢個內心入面咧係好激嘅，甚至如果我講得比較負面啲咧，有時係去到變態嘅程度。 係真係。 所以呢個咧就係一個好強烈對比嘅日本。 冇錯， 係 啊。 就係呢套有少少睇到啦。 係啦，係冇錯。咁最尾咧呢個咧就特別啲嘅，就因為我就唔係講啲動畫嗰啲嘢啦。咁講翻，因為其實我係對一啲武術啊，或者身體嘅控制係有興趣嘅。咁其實我中一嗰陣時咧，就睇咗即係喺嗰啲簡體字嗰啲書嗰啲鋪頭咧，就買一本好細本嘅啫，得幾十頁嘅啫，十幾大概三十零頁嘅啫。咁嗰本書就叫做《公與公和禪》。係啦， 公和禪 係啦。咁嗰本書咧，其實喺香港版咧，佢亦都有個名叫做學戰吳禪錄咁樣噶。咁其實佢咧就係一個德國嘅一個哲學家咧，其實佢就因為佢對東方嘅文化有興趣，咁佢就去咗日本嗰度學，即係想去了解呢啲文化啦。咁但係咧，佢就選擇咗用一個射箭咧，去了解嗰個閃。 日本都發展得好厲害㗎，係 啦，冇錯啦。咁但係咧，因為其實佢去學呢個箭咧，佢其實佢係用咗六年嘅時間，係親身去跟嗰個一個箭即 係 箭道大師，係啦，冇錯。 箭道 嗰個箭道大師啦，咁叫做阿波延造，係啦。 阿波延造。 咁其實幾得意嘅地方就係因為咧，佢唔同我哋中國人，我哋中國人咧其實好多一啲東方嘅概念咧，一啲係話即係我哋以前不嬲都好有一啲東方嘅文化喺個背景噶嘛，咁所以我哋比較容易去理解一啲呢啲禪啊，或者係東方嘅概念嘅。咁但係而用一個德國一個西方咁分析性嘅頭腦，即係佢嘅角度咧去寫呢本書咧。咁其實我又覺得反而係幾新鮮嘅。咁但係其實佢學咗六年啦，佢其實嗱講少少就係咧，佢六年去學呢、這個射呢、這個功道，但係其實個功道好得意嘅，佢咧就唔係講話你射得準唔準嘅。 即係佢可以係學你唔係學你射即係唔係好似西方嗰啲射箭咁咧，係 內在嘅修為。 冇錯啦，即係佢係 工人合一。 係啦，冇錯啦， 係 啦，佢真係純粹係練啲心態啊，人工合一咁噶。佢咧用咗四年啦，第一年咧就淨係學呼吸，第二年咧成年淨係呼吸。 我哋中國成日都講第三年落扎馬先啦，打功夫咁啊嘛。 之後第二年咧就淨係拉弓。但拉弓是冇箭喎，咁之後咧第三年咧， 箭在心中。 第三年咧就學放箭，咁第四年先學射靶。 哇！ 咁咧真係但係呢本書我覺得係奇書嚟嘅。點解咧？ 哇！俾你揾到咁好嘢。 唔係因為我呢本書咧，其實我已經睇咗十幾次啦。 哇！ 因為咧 咁勁啊！ 我仲想講咧係咧，我十幾次睇咧係不斷都係不斷都睇唔明，同埋係次次有新嘅體會。甚至乎咧，我試過咧即係我嗰陣時有機會去到日本咧，我就特登係去揾嗰啲神社學公。 出定台灣出㗎？ 全世界而家呢本嘢咧，已經係幾十種。 你咪個中文版咩？ 我嗰本係大陸嘅 大陸嘅係 啦 係 啦 係 啦，因為嗰陣時簡體書書嚟嘅。 係喎，你所以我簡體書。咁但係而家真係一定買唔到啦。 唔係，其實呢本書真係太流行啦。係啊，冇錯，係好出名。我諗未必買得到嘅，但可能你攻和閃咯。 哦，攻和閃即係大陸譯嘅。 係啦係啦，冇錯啦。 攻和 閃。咁佢已經係真係嗰啲語言，即係已經差唔多全世界嘅語言都翻譯曬噶啦。咁但係呢本幾十字嘅書咧，即係唔係幾十頁嘅書咧，就我真係我到而家都係會間中睇下噶。即係因為佢就好容易睇完噶啦。但係你唔知點解呢本書即係可能佢即係我就覺得裡面係睇到一啲，即係我對當初咧，即係以前咧點解去認識日本文化咧？我覺得呢本書就一本好好，即係好書好。 其實我本來咧都有想話提到咧，即係日本人咧，我哋上次都提過啦，佢哋嗰種嘅認真專注啊，同埋咧佢將嗰樣每一樣嘢係追求完美，發揮到極致嗰個精神咧，其實係真係令人即係讚歎嘅，即係五體投地。咁尤其咧，其實我好多嘢都係源自我哋中國，包括我相信你呢個射箭咧，其實我哋以前射箭你知啦，六藝入面就係啊呢個禮。樂射御書數啊嘛，咁你射嚟講咧，其實係好重要嘅。所以你睇周潤發做嗰套《孔子》咧，開場冇幾耐咧就孔子射箭，好勁嘅。咁有好多啲網民啊睇完咧就評論有冇搞錯啊，又講孔子又打得咩咁？其實佢哋真係會錯意。其實因為以前嚟講六藝咧，個個人都要識嘅，你讀書人都要識六藝，所以佢射箭，孔子射箭叻都唔出奇。咁但係問題你傳到日本咧，你就已經聽阿 Jeffrey 咁講啦，哇！佢已經又提升到另一個新嘅境界。咁你仲有其實唔戰政治咧，就所有嘢都係啊，譬如書法， 係啊， 哇！日本人同埋譬如你話。就算飲杯茶， 係 茶道， 好似而家啦，啲威士忌啦，佢即係引入咗日本， 而家就咩緊要啦， 可以世界級 嘅啦， 唔係即係佢可以做任何嘢都做得咁叻咧。 咁樣咧就當然啦，即係佢自己本身有清酒啦嚇，咁啊都好厲害啦嚇，咁啊又然後茶道啦，同埋插花啦，哇！有日本插花係自成一個風格噶嘛，你學插花，哦原來就係學日本定學西洋咁樣樣係嘛？ 日本嘅木建築咯，日筍好叻咯，學唐朝 又係嗰就係仿效唐朝嗰陣時嗰啲啦，係嘛？咁樣咧，當然佢另外仲有就係嗱，如果佢宗教方面，佢自己本身有神道教啦嚇 ，Shintoism 啦，但係因為中國傳咗佛教入去咧，佢又將佢提升到即係禪宗啊，即係喺嗰方面發揚光大啊。咁啊，另外咧就仲有係你當然，如果你話佢食生嘢嗰啲更加添啦，嗰啲咩刀法啊咁樣係嘛？哇，嗰啲咩壽司啊，或者係刺身啊咁樣樣，哇！佢樣樣嘢當然，如果武術方面就係柔道啦，同埋空手道啦，其實都係源自我哋中國啫嘛。嗰啲咩唐手啊，咁樣柔術啊咁樣係嘛？咁但係去到咧，佢又提升到一個好 精緻咗好多， 好精緻，好精緻啊！就算係瓷器哦，哇！我哋中國啲瓷器出名啦，但係啦，日本而家有咩清水燒啊、有田燒啊、乜乜燒啊咁樣，譬如織布又係啊，咩西陣織啊咁，哇！總之你要傳到佢咧，喺佢手入面咧，佢就發揚光大。所以有時我哋甚至會講咧，就話，唉，即係叫做禮失求諸爺啊！即係我哋就係嗰個起源嘅地方，但係原來去到最精緻嘅境地咧，反而就要去到離開中國，就去到日本。好，咁但係咧，哇！眨下眼，原來我哋已經，真係又要休息一陣咧，就翻嚟再繼續啊！